7.67， 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4点，升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4.96美元，卖出1805.73美元。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今朝早本港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者以下。此外，度广阔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寒冷，下周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天水围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咧系禁止左转平下路嘅。港铁巴士 K76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系禁止左转平下路嘅。港铁巴士 K76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啦，石硖尾白田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同埋培德道一段全线仍然封闭。九巴二号 D 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至于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因为毒食易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恭喜恭喜， 大气候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先。 我陈家俊恭祝大家大吉大利。 我郑瑞文祝大家一团和气。 我胡世杰就祝各位乜嘢时候都开开心心。 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4日新增121宗本地个案，包括3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约160宗。 沙田多处被纳入强检，检测站出现人龙。 政府扩大在家工作安排，除抗疫及紧急服务，雇员尽量留家工作。 美军在叙利亚向伊斯兰国发动突袭，头目库莱希自杀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2月4日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寻日142宗嘅确诊个案啦，咁啊有33宗系源头不明嘅。初步阳性嘅就有160宗左右㗎。咁政府就话过去一个星期呢香港呢录得过百宗嘅源头不明嘅个案啦。咁污水阳性样本亦都增加到去21个。咁疫情呢系向住呢个全港蔓延嘅趋势㗎。咁但话社区嘅人流呢减幅就唔似好似之前几波嘅爆疫嘅情况咁啦。亦都话农历新年之后呢感染个案出现呢几何式上升嘅可能呢系不断增加㗎。咁见到其中 公務員事務局咧，尋日就話啦，疫情有惡化趨勢，所以會採取進一步措施，大幅減少社區人流同埋社交嘅接觸，咁阻止病毒咧喺社區咧海嘯式傳播。尋日就宣布今日起會擴大一個特別上班安排，除咗緊急同埋必須嘅公共服務啦，同埋參與一啲抗疫嘅人員之外咧，其他嘅政府僱員咧都盡量在家工作嘅。整體嚟講，你點睇18723D咧？18723D1點睇一啲嘅服務啦？可能喺呢段時間，因為有啲嘅政府嘅僱員要在家工作啦，有機會受影響。你點睇18723D1？另外，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新年好，身体健康啊！ 好多谢你，都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另外想问一下咧，今次最新呢一个嘅公布有关于扩大个特别上班安排，同之前一轮嗰个特别上班安排比咧，今次有啲咩唔同咧？同大家讲一讲先。 系啊，今次嗰个嘅特别上班安排咧，就系最主要嚟讲咧，我哋都系想释放一个强烈嘅信息，就系咧现时疫情个发展咧系非常严峻吓，亦都有恶化嘅趋势。咁啊，個案嘅數字咧都係急速上升，咁所以咧就係我哋有需要咧喺社區裏邊咧係即係大幅度減低嗰個人流，減少嗰個社交接觸，就以控制個疫情。咁所以咧就由公務員開始，由政府開始咧作為一個帶頭咧嚟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咁亦都希望呼籲咧係私營企業咧嚟去跟循，盡量咧係讓員工咧係在家工作。咁其實喺呢個疫情咧，十月底開始嘅時候咧，就政府一直嘅做法咧，都係咧我哋首要嘅，希望能夠繼續維持公共服務，同埋咧係做好咧係抗疫防疫嘅工作。咁所以咧，我哋喺個安排上咧，都係盡量即係彈性上班啊，盡量減少一啲實體會議啊，多啲網上開啊，又或者咧係我哋用一啲AB team 啊嘅方法嚟去做嚇。咁但係咧，就我哋睇翻咧，特別喺過去呢段時間咧，我哋嗰個疫情咧本身嚟講咧，嗰個發展係好快嘅，因為 Omicron 嗰個傳播速度係好快。咁香港亦都面對咧係 Delta 同埋 Omicron 兩隻變種病毒嘅即係侵襲啦。咁我哋睇見咧就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嗰個增幅咧都好大嚇，而家喺社區裏邊咧超過有百幾條嘅呢啲即係源頭不明嘅個案，亦即係代表。傳播鏈都有起碼都百幾二百條，咁所以我哋變咗嚟講咧，就過去呢個月咧，我哋其實已經喺個衞生當局喺個案追蹤方面，我哋倍增咗人手加強嗰個個案嘅追蹤。咁但係源頭不明個案增加咧，其實即係顯示咧我哋個案追蹤嘅速度咧，其實已經追唔上咧嗰個病毒傳播嘅速度。第二咧，我亦都加強咗個檢測咧，所以你見到我哋嗰個檢測量咧，由每日而家咧就都已經提升到差唔多17-18萬一日，咁啊嚟緊咧都希望可以提升到每日咧有20萬嚇，咁就檢測嘅次數，咁所以由個案追蹤，由增加檢測量，同埋咧亦都係一啲社交距離設施，包括晚市堂食，就學校咧就亦都係停止呢個面授課程等等嘅措施咧，但係咧嗰個傳播速度仍然好快。咁尤其是農曆新年期間咧，雖然我哋呼籲大家咧盡量減少跨家庭嘅聚會，咁但係始終咧都係有呢一方面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可能假期完咗之後咧，就嗰個個案數字咧係仍然會上升嘅嚇。咁所以咧由此咧，就其實我哋如果要去即係壓制個疫情，唔好有一個幾何級數嘅上升咧。咁我哋嗰個實在有需要咧，係大幅度減低嗰個社會，即係社區上面嗰個人流嘅。咁數字顯示咧，過去呢一個月咧，我哋整體上嘅人流咧，都係減少咗大約20%到，比起之前嘅疫情咧，嗰度咧有成差唔多即係40-50%啊，咁咧都係少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實施呢個特別嘅工作安排咧，就主要嚟講咧，就係我哋會暫停一啲非緊急同埋非必須嘅服務。咁希望嚟講咧，就係有一啲服務以前咧係可能係需要親自上到去嘅，我哋盡量都透過可能網上郵遞等等嘅方法咧，盡量去維持。不過一啲非緊急、非必須嘅服務咧，需要去暫停，咁就減少員工咧去需要翻到辦公室，或者需要咧去即係外勤工作，咁從而咧希望咧私人企業咧都能夠去跟從。 咁啊，相關部門咧，尋日都已經開始咧就作出個公佈咧，希望市民咧就留意啊，當中引起不便咧，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但係咧，我哋有一樣好緊要嘅，我哋緊急服務必須嘅公共服務，同埋咧係一切防疫抗疫嘅工作咧，我哋係會全速進行嘅，亦都會集中啲人力咧資源咧嚟去調派咧。動員咧去做一啲防疫抗疫嘅工作，包括我哋嘅圍封強檢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即係個案追蹤啊，其他一啲嘅檢疫嘅安排啊等等咧，都需要大量嘅人手。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一直都喺唔同嘅部門裏面咧抽調啲人手咧嚟去做嘅。 嗯，而家有冇話評估過幾多喺呢個新一輪嘅特別工作安排之下，幾多嘅政府僱員要係在家工作而之前唔使嘅咧？同埋有冇一啲部門已經收到啲信息話根本係冇可能做到在家工作 呢？其實呢我們都明白的，亦都不是說所有呢都能夠可以在家裏面呢都是好像洗寫字樓這樣來去做事。我們參考過去幾波疫情呢，我們都曾經試過的，就只是維持呢是緊急和必須的公共服務。過去的經驗顯示呢，就是我們在即使實施這些特別上班安排都好呢，就那個的仍然呢都是有大約是六至七成的員工呢，其實都需要是即係辦公，在辦公處所或者呢是外勤工作的。咁就我哋相信呢今次嚟講呢就個幅度可能都差唔多，或者可能呢就能夠減少嘅人數都會比以往少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今波疫情裏面呢我哋所動員嘅同事呢去參與一啲防疫抗疫嘅工作呢是多了密了咁我哋，但系咧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强烈嘅信息，希望咧就系市民明白，我哋系有迫切嘅需要咧去减低社区嗰个人流，同埋减低嗰个社交嘅接触嘅。 嗯，头先都讲到话睇翻一啲譬如公共交通嘅数据，见到政府之前都公布过话，过去一段时间咧，香港嗰个人流咧都系跌咗比平日跌咗两成度，就少过过去几波疫情咧，人流系跌咗三至五成嘅。你都讲到话，就算在家工作，都可能仍然有六至七成嘅人系喺办公室啦，或者系外勤工作啦。咁嘅数字唔算太少喎，咁点样可以令到啲私人企业响应你哋嘅呼吁，系多啲人在家工作咧？如果见到政府都仍然咁多人系即系唔系在家工作嘅，喺办公室或者外面做嘢嘅？ 我谂咧喺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咧，我哋都睇到嘅，就纵然有部分嘅企业可能都有实施在家工作嗰个安排啦，但系都唔系话即系好全面咁嘅，咁好多都会睇政府嗰个带头嘅，咁政府如果发放一个强烈嘅信息。有呢一方面嘅安排咧，咁就即係私人企業嗰度咧，係會更加願意去跟從嘅，同埋亦都希望能夠有個信息咧，就係現時我哋面對嗰個疫情咧係嚴峻嘅，個案數字咧係會急速上升嘅，源頭不明嘅個案如果繼續增多落去嘅時候咧，咁就嗰個傳播力都好強咧，咁特別係對一啲咧係長者未打針嘅長者，同埋對我哋嘅醫療系統咧係造成好大嘅壓力，咁所以咧就必須咧嚟去即係加強呢方面措施去應對。咁就喺政府裏面，因為同私營企業唔同啊，政府嗰方面咧，我哋一啲緊急同必須嘅公共服務，同埋目前嚟講咧防疫抗疫嘅工作咧係首要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使有一啲佢可能咧係喺個安排上，佢係就算在家工作都好咧，有需要嘅時候都會調動去參與一啲防疫抗疫嘅工作嚇，亦都需要好多協調啊同埋統籌嘅工作。咁所以咧呢方面係在所難免，但係咧實施咗呢一個嘅暫停非必須非緊急嘅公共服務咧，肯定係對於減低個人流咧係有幫助嘅。 嗯，過往即係實施一啲特別工作安排啦，多咗啲政府僱員在家工作咧，都話影響到有一啲公共服務嘅。頭先都提到啦，咁都過往有一啲咩情況咧？譬如話綜援啦，呢啲民生相關嘅審批會越積越多啦，亦都話譬如運輸署嗰啲車牌考期都改好多。多次啊，一啲二手车交易啊，嗰啲亦都受到影响啦。今次系咪预期都系呢一类型嘅服务受影响咧？会 其实每个部门首长咧，佢哋会按翻佢哋实际嗰个情况咧嚟去作嗰个服务嘅调整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实质上影响到即系一啲基本嘅需要 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必須嘅服務咧，其實都會去咁樣去維持嘅。咁同埋有一啲服務本身咧，就係佢即係可能係從呢個實體轉為咧係一啲網上或者係郵遞嘅申請咁嚟去做。咁但係咁樣都好咧，或多或少一定難免會造成一啲不便同埋影響嘅。咁所以點解咧？就我哋都唔係必須咧，我哋都唔會去採取呢方面嘅措施。喺過去嚟講咧，過去嗰個幾月咧，我哋都係盡量維持嗰個公共服務同埋咧係做好防疫抗疫嘅工作嘅。咁相關部門會因應實際嘅情況咧嚟去作調整嘅，亦都吸取翻過去嗰個嘅經驗咧嚟去作呢方面嘅調整。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相關部門嗰個公布有關服務安排嘅調整嚟去做嘅。 其實有冇啲實際嘅措施可以除咗話即係政府呼籲或者帶頭之外，係令到啲私人企業真係吸引佢哋嘅去做一個在家工作嘅咧？ 我相信其實企業本身咧，佢哋自己都會注意到嘅。最緊要都係了解到咧現時嗰個疫情嘅嚴峻，因為咧就睇到嗰個傳播速度啦，同埋可能員工都會受感染嘅情況，咁所以我諗企業本身出於自身嗰個嘅考慮咧，其實都係需要採取一切必須嘅措施咧，嚟去減少呢一方面嗰個感染，從而影響到咧企業方面嘅運作。咁喺政府裏面嚟講咧，就我哋亦都同樣地啦，就有員工咧係感染嗰個病毒嘅個案啦。咁但係咧就嗰個數字嚟講咧就唔係即係高嘅。我哋就喺新一波疫情嚟講咧，暫時嚟講我哋有20宗嘅個案。咁但係其中有六成咧，其實都係個員工本身咧都係即係自己本身嘅居住嘅地方啊，或者係同翻咧係葵涌村、大窩口村嗰度咧嗰個爆發係有關聯嘅。咁所以其實就我哋都採取嗰啲防疫嘅措施咧，就減低喺工作間嗰個感染啊。咁但係咧最重要目前嚟講，就是因為我哋需要喺社區裏面啊減低個人流、減低個社交接觸咧，從而咧就係阻截嗰個病毒嗰個傳播啊，因為佢個傳播速度係好快嘅。 农历新年假过之后咧，见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其实寻日起就开始开翻啦。咁就寻日嗰个接种人数咧就25,000+人，就少过假期之前话3,000-5,000人嘅。咁有冇评估过系咪之后即叫做慢慢过咗新年啦，叫做随住时间咧都会多翻人去打针，定系啲人其实喺第五波疫情之下都慢慢消化咗个信息，估计打针嘅人未必会回升得太多咧？ 尋日我哋咧就有25,000+劑接種咧。尋日因為我哋嘅即係14間嘅中心有12間咧，我哋都已經係年初三就已經係運作，咁所以咧就尋日都基本上都滿嘅。但係因為尋日咧，我哋喺公立醫院13個接種站，同埋好多私家醫生診所咧，其實就冇開檔啊。咁所以咧，嗰度其實就少咗個接種嘅途徑嘅。今日恢復翻之後咧，我相信嗰個接種嘅數字咧係會上升嘅。而事實上，我哋睇翻嗰個接種嘅即係預約嘅情況咧，就基本上好多咧，未來一個禮拜啊，或者咁咧都係即係預約滿嘅。咁但係咧，亦都希望大家留意啦，因為我哋開咗即係一啲新嘅中心，而家有14間啦。譬如話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界限街體育館、九龍灣同埋九龍塘嘅中心咧，其實本身嚟講咧，因為新開啊，佢哋都係仍然有嗰、那個或者唔需要等咁耐咧，先至 book 到個期。咁希望大家咧都係踴躍地去接種啦，特別係長者啦，因為未接種嘅長者咧，喺新一波疫情來襲嘅時候咧，實在都係好高危。咁我哋嚟緊咧都會有另外一個新嘅中心咧，我哋係會開設嘅。咁呢一個咧會係喺好旺嘅地方，就係銅鑼灣。喺禮頓中心嗰度咧，我哋會設立一個衛星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由下個星期五咧，11號開始咧就會運作。咁市民咧可以由下個禮拜二8號開始咧，就係透過我哋嘅專題網站嗰度咧係預約接種服務嘅。咁我哋好多謝咧，就係有呢個企業啦，就呢個希慎咧，佢係免費借出呢個場地。咁我哋會喺禮頓中心7樓嘅停車場嗰度咧，就改裝成為疫苗接種中心，咁係會有專用嘅電梯咧，直接去到呢個7樓停車場呢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係為市民接種。咁希望咧能夠提供一啲方便嘅地點，就更加方便市民嚟去接種咧。咁我琴日去咗中心嗰度去幫同事打氣啦，亦都睇到咧就多咗市民咧係嚟打第一針。 亦都多咗老人家咧嚟去打第一針，亦都更多咧嚟去打第三針。咁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咧，就接種疫苗嚟講咧，而家我哋目前嗰個首要咧就係長者，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全力壓止個病毒咧嗰個擴散咧，其實都希望能夠係防止避免到咧有一啲未打針嘅長者咧，是面對一個很高的重症和死亡風險，亦都因而對我們的醫療系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這個呢、okay. 我想是沒有一個人想見到的，所以我們必須要爭取這個時間盡快來去接種，希望我們的長者能夠得到保護的。 講到長者打針，有沒有看到近排的接種率是高了，尤其是院舍裡面的長者的需求又怎樣呢？還有之前你都提到特首之前都提到某一天開始一些想新入住院舍的人要先打針先的，暫時沒有定那個期是定在什麼時候？ 我哋喺個過去一段時間裏面咧，就長者嘅接種率咧係明顯係上升咗嘅，但係仍然都係低啊嘛。因為而家我哋80歲以上嘅群體咧嘅長者咧嘅打第一針嘅比例咧係 31%， 就70歲以上咧70至79歲咧就係未夠 50% 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繼續要努力嚇。喺安老院舍嗰度咧，我都注意到而家個接種嘅意願咧係比之前提高咗嘅，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夠咧係盡快落實咧，就係我哋較早前公布嘅措施，包括咧就係醫生咧其實評估咗喺院舍裏面嘅長者咧，大致上嚟講個數咧都有八成係咧最少有八成係合適接種疫苗嘅。咁如果嗰啲長者本身能夠可以自己有嗰個決定嘅能力咧，咁如果我哋同意咧，我哋係會幫佢接種噶啦。咁同時間咧，社署亦都已經出咗信俾所有嘅即係長者透過安老院舍就係通知長者同埋佢嘅家人咧，就係如果佢哋即係我哋就話醫生睇過合適接種咧，我哋會為長者接種疫苗嘅。如果佢哋係有反對咧，必須要係書面提出。咁咧就亦都要明白清楚咧，唔接種個風險。咁我哋咧就係用咁嘅方式咧嚟去做。咁如果一啲咧本身唔能夠自己去決定，亦都冇其他嘅一啲家人嘅話咧，咁就按醫生個評估咧係合適接種咧就可以接種。Okay. 而事實上咧，就長者本身如果係即係過去有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咧，其實都係安全地可以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咁我哋而家都安排咗咧，就係無論係一啲到訪嘅醫生，或者是一些醫療集團的醫生、機構的醫生，其實都已經在每個院舍裏面開展有關這些工作。我們希望就隨著更多長者願意接種，就這些打針的速度也都跟上，就有望可以盡早提升院舍裏面長者的接種情況。 剛才說過有個期說新入住那些要先打了針先，那個是定了什麼時候？ 哦，係啊，我嗰個炒後應該會公布嘅時間嘅，其實最主要嚟講咧，都係即係俾大家有一個嘅準備嘅，即係起碼知道我哋嚟緊嘅政策就係，如果新入住呢啲院舍咧，係需要有打針嘅要求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亦都俾時間佢哋咧可以去打針，具體個日期稍後會公布嘅啦嚇，咁總之就係一個合理，不過又要盡快去實施嘅時間。 好，唔該曬啊，局長。 好，唔該曬。 好，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啊，你又點睇一啲在家工作嘅安排呢？政府亦都呼籲到，除了話佢哋自己部門之內實施呢一個嘅措施啦，咁啊，私人企業都希望咧可以係盡量係響應啊，令到即係社區上面嘅人流係減少。你又點睇1872311？想講下咧沙田嘅情況啊，尋日就有六宗嘅不明源頭個案啦，咁亦都話驗到一啲污水嘅樣本咧有陽性，而家就話希爾頓中心啦、偉華中心、沙田中心、新城市廣場、帝都酒店住緊嘅人啦，同埋一啲嘅工作嘅地方，例如沙田法院大楼啊、图书馆啊、元和路体育馆等等咧，啲清洁工啊、保安咧都系要做检测嘅，又话要喺指定时间去过呢啲地方都要做检测啦。咁见到寻日咧新闻都报道啊，喺沥源社区会堂嘅检测中心咧就大排长龙嘅咁。有冇见到附近嘅街坊？有冇见到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咧？1872311可以同大家讲下嘅。电话旁边有沙田区议员韦庆祥，早晨。 早晨，阿文。 早晨，魏庆祥，可唔可以头先我讲嗰个沙田嘅情况，你自己观察到系咪大家都集中晒喺沥源嗰个检测中心嗰度排队？有冇你寻日落去或者观察到啦？嗰、那个轮候时间又去到点样咧？ 因为沙田市中心咧需要受强检嘅居民咧，其实最近要去嘅地方咧就系只可以去到沥源嗰个社区中心里边去做嗰个强检。咁所以咧就当前晚黑個信息一出咗之後咧，其實好多街坊都好彷徨、好擔心、好驚，因為 牽涉嘅範圍係唔細嘅。今次嚴格嚟講，係佔咗個成個選區裏邊咧，就係、是、三分之一嘅屋苑。咁啊，總共咧就係、是、有四個屋苑，21座咁多嘅。咁所以大家都會擔心咧，就係、是、咦做唔做到啊？趕唔趕得切啊？咁樣。咁尋日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一早咧已經好多人去排隊噶啦。咁啊，但係相對嚟講咧，大致叫順利啦。一般嚟講，我哋可以知道咧，居民排嘅時間係約我一個鐘至個半鐘到。咁啊，真係去到夜晚接近八點嘅時候咧，嗰、那個時間先叫縮短到去15分鐘左右。 嗯，其實有冇計過數要幾多嘅街坊要做今次呢個強檢？同埋我見係咪有啲又要分室內，有啲又分室外咁啊？係點解要分兩批咧？ 其實根本唔夠地方嘛，呢個情況咧已經唔係尋日出現噶啦，呢個情況咧其實更嚴重嘅時候咧，上個星期咧係多到咧，差唔多有啲人話俾你聽要等3個鐘頭咧先做到嗰個嘅強檢， 但都係咁長啊！上個星期點解3個鐘咁耐喎？ 係啊，因為其實上個星期嚟嘅人咧就未必淨係沙田市中心嘅人，有四方八面嘅人都有，等於尋日有啲人咧其實即係擔心喺沙田。呢、这個瀝源嗰度咧要等好耐咧，都四圍去揾唔同嘅地方去做呢個嘅檢驗，咁所以都有啲街坊報翻嚟俾我知道咧，就係、是、去唔同嘅站咧，可能嘅時間會短啲啊，等等都有嚇。咁其實咧，尋日要做檢驗嘅人咧，唔單止係居民，我自己從簡單統計嚟講，起碼有5類人，即係除咗住喺嗰4個屋苑嗰21座嘅居民之外咧，今年喺嗰度做嘢嘅人咧，等於成咗5個大嘅商場。商場裏面有唔少嘅店鋪，啲人都可能一部分開緊工，或者之前曾經喺度開緊工，都需要做強檢。 嗯，明白啦，威兴祥。不过我转头翻嚟，先再同你再倾一倾，因为时间所限。转头翻嚟再同你倾。好，啱啱倾过咧，就系沙田区议员威兴祥讲到沙田嘅强检，你又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鉴于第五波新型肺炎疫情转趋严峻，中央一如既往支持特区，并已经向他转达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提出请求的关怀。林郑月娥说，近日在增加人手提升本地检测承办商能力方面，广东省已经应本港要求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赴，同各界携手并肩，在中央支持同市民配合下，战胜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欧洲新冠病毒疫情仍然严重，但确诊个案有向下的趋势。法国单日新增27万宗个案，比上个月大幅减少。全国累计感染人数突破2000万宗。卫生部长韦兰日前话，相信疫情高峰已经过去。英国新增88000多宗确诊，单日死亡人数回落至300人，对上一日的死亡人数达到534人，创疫情以来的新高。意大利星期四增加112000人确诊，再多414人死亡，留院和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已经略为减少。土耳其单日增加10万宗确诊，比前一日的创新高纪录稍为回落，不过死亡人数就上升至3个月以来的新高，达到233人。北京冬奥今日揭幕，北韩领袖金正恩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电，祝贺北京冬奥会在世界公共危机和空前严峻的局势下仍然成功举办，取得社会主义中国的又一巨大胜利。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在捍卫推进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朝中关系巩固深化为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战略关系。两党和两国人民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加强团结和协作，将会一如既往和习近平紧密携手，按照两国人民愿望继续升级发展朝中两党等，同两国关系再上新的更高台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王毅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两年几嚟嘅首次会面，实现东澳之约，举行新春之会，为后疫情时代嘅中俄关系谋篇布局，体现两国战略合作嘅高水平，彰显两国元首嘅高度互信同友谊。拉夫罗夫话，俄中开展高水平战略协作同密切协调系双方共识，不受国际政治局势影响，有利于增强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同可预测性。双方一致同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共同抵制将体育政治化，支持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致主张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制造阵营对立同集团对抗的企图。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3， 日元 115.03，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68， 人民币 6.355，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40 点，跌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05.42 美元，卖出 1,806.04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下昼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噶，就喺爱秩序湾道介乎南安街同埋筲箕湾道之间啦，即系近住张锦添纪念幼儿园嗰段路咧，已经系解封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爱秩序湾介乎南安街同埋筲箕湾道之间，即系近住张锦添纪念幼儿园嗰段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呢一段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啊，暂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隧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石硖尾嘅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同埋培德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就系封咗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同埋培德街之间嘅一段啦，系全线封闭，经过请你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人道年长得奖者陈之龙医生，加入无国界医生多年，去过多个战乱地区提供人道救援。 他相信就算未能医好每位伤者，都至少令他们感受到生命曾经被重视。 今个星期日，听听陈之龙医生怎样在暗处发光。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我是张远君，我在这里祝大家开心又精灵。 我是张伟基，在这里祝大家龙精虎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氏同仁，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财神到。 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2年2月4日，新增121宗本地个案，包括3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约160宗。 沙田多处被纳入强检，检测站出现人龙。 政府扩大在家工作安排，除抗疫及紧急服务，雇员尽量留家工作。 美军在叙利亚向伊斯兰国发动突袭，头目库莱希自杀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沙田有多个屋苑咧涉及，都系要因为污水验到阳性咧，所以佢哋呢啲屋苑啊，同埋包括帝都酒店等等嘅住紧嘅人咧，都要做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咧就有个回复啊，就话留意到沙田区嘅检测需求，就知道。今日佢系讲紧即系寻日讲紧嘅今日啦，即系讲寻日嘅等候人咧就众多，咁啊，但系大致嘅秩序系良好啊，所以会继续留意情况，视乎全港各区嘅检测嘅需求啦，会调动一啲检测嘅资源嘅。咁啊，头先喺电话旁边就同沙田区议员韦庆祥倾紧嘅，继续同佢倾先。早晨，韦庆祥。 系，我明。 吓，韦庆祥想问一下，寻日有冇一啲嘅市民，因为你都话等检测嘅人，除咗一啲住客之外，亦都有啲系工作需要喺个商场度逗留过嘅人啊嘛，有冇一啲都因为排得耐而有一啲不适嘅情况啊，涉及到一啲长者等等，而佢哋有冇反映过一啲咩意见咧？对于成个检测嘅服务嚟讲， 其实咧就好多居民咧同我反映过咧，就系担心啲长者咧，即系可能行动不便啦，又或者。適宜喺尋日嘅個天氣唔算太好嘅，因為雖然話天陰嘅，但係都仲有些少雨咧，咁啊有啲凍咧，咁擔心佢哋喺户外排隊排得耐嘅時候係唔舒服嘅。咁啊依個情況咧，就亦都影響到有啲部分嘅長者咧係冇出嚟都唔定。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希望咧，會唔會派人上去上門同我做啊，或者去到我屋苑樓下做啊？咁其實我亦都明白依個有一定嘅困難，所以其實尋日朝早咧。曾經同嘗試聯絡呢個嘅民政處，希望佢哋同咧其有關部門咧商討，可唔可以喺沙田市中心咧開一個臨時點，方便咧樓上嘅街坊落嚟，亦都方便喺嗰度做嘢，同曾經喺度出入嘅人士咧，可以有一個較為方便同埋多一個選擇俾佢哋去做，而唔需要排咁耐嘅。咁啊，雖然係遲咗啲，但係最後咧，佢哋好夜咧，同晚咧就加咗一個點啦。嗰、那個點就係即係尋日我同佢哋所建議嗰個咧，就喺新城市外面北部梯嘅地方咧，就去加一個點，同埋咧就做三日添。 所以你估計應該今日嚟講排隊嘅人龍應該冇咁長噶啦，做到嗰個所謂分流嘅作用係咪咧？ 其實尋日咧已經有部分嘅街坊咧擔心喺瀝源嗰度做呢個嘅排隊咧會好耐嘅時間，所以都走咗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即係做呢個檢測。咁啊，當然咧，如果能夠尋日喺市中心多一個臨時嘅點咧，一定係方便到大家嘅。 有冇話見到其實喺輪候嘅過程之中，有冇啲人都睇清楚啊？係咪真係保持社交距離㗎啦？即係大家都係保持1.5米啊？嗰啲有冇做得足㗎？ 我相信是没有的，因为如果真的要用足 1.5 米的话，我想那条龙仲长得很紧要，同埋亦都会咁样吓怕咗啲人，啲人唔敢去，因为太长了条龙，咁佢哋会觉得可能真的要等很久的时间。 进一步延长那个检测的时间又得唔得咧？ 其实越夜来讲可能对部分的行动不便的人也好，或者对长者来讲，或者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讲，是未必那么方便。咁同日間嘅時間長啲，同埋起碼可能冇咁凍啦，會比較好啲。咁但係而家佢一個加咗個臨時嘅咧，就唔係淨係即係個時間問題，日子都多咗。不過初佢公布嘅時候咧，就話做三日，2號、3號、4號。但係你二號通知嘅時候，二號其實根本做唔到嘅，啲人就覺得淨係得三號做四號兩日。咁而家加咗個臨時點咧，就去到6號嘅。咁起碼咧都令到大家安心啲啦，即係有機會做得到啦。 OK， 好啊，唔该晒韦庆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韦庆祥系沙田区议员，讲到而家沙田咧有多个嘅私人屋苑啦，亦都包括一啲嘅工作嘅场所咧嘅喺入边做过嘢逗留过嘅人咧都要做强检嘅。会唔会你都系涉及其中咧，或者你都系沙田区居民见到有一啲嘅检测点咧都系有排长龙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政府头先都讲同局长倾到有关于呢个嘅在家工作嘅安排，都会有一个嘅特别嘅工作安排咧，希望可以更加多嘅政府雇员咧系在家工作啦，减低社区上面嘅人流嘅，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嘅？另外想同大家咧讲，同疫情咧就唔系直接相关，系因为讲紧咧2月23號咧嚟紧就系财政预算案咯。咁过去一年，大家都好关心一样嘢，就系电子消费券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啦。咁之前咧，财政司咧都喺网址嗰度咧就讲到话， 包括電子消費券等等嘅計劃啦，咁啊話喺各方各力嘅推動之下咧，就即係刺激個本地消費啊，提振信心啊，咁亦都見到電子支付咧廣泛去應用啦。咁就話咧，2021年嘅經濟復甦力度咧比預期好，咁而政府嘅收入咧，喺即將完結嘅財政年度咧，亦都係高過預期嘅。咁你自己預期嚟緊嘅預算案會唔會都係有類似嘅措施，就係派呢個電子消費券咧？見到陸續都有唔同嘅政黨啊，一啲嘅團體都有對於預算案嘅建議，你又點睇咧？有關於消費券方面，見到財政司司長之前都話啦，社會對於呢個消費券計劃嘅反應都係正面嘅咁樣，亦都講到會唔會再派咧？咁佢就話要視乎疫情發展去再回應啦。咁但係佢有引述都有意見認為喺嚴厲嘅社交距離措施之下咧，即使有消費券咧都未必用得上啦。亦都話要通盤考慮，包括就係反覆嘅疫情對於社會民生造成嘅影響啦，以及當前嘅財政狀況，即係講緊政府嘅財政狀況嘅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先，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文宇，早晨。 早晨，各位聽眾好。 早晨，顏文宇，先講下先，我見民建聯其實都係交咗有關於財政預算案嘅建議嘅啦，亦都涉及好多唔同部分嘅，講下你哋有啲咩重點先。 當然剛才你講嗰個電子消費券，我覺得係一個重中之重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咧喺而家疫情影響之下呢、這個。相對比較疲弱的經濟和消費的市道呢，都可以用一個額外的消費券去刺激那個消費，保住照個就業，從而令到我們香港那個經濟呢是可以慢慢好返。我留意到司長說呢，就是過去一年呢那些的經濟數據呢都是向好的，但我們不能夠忘記呢，這些數據其實是建基於2020年那個低迷的環境的嘛。所以如果我們比起疫情之前嚟講咧，我哋香港而家嘅經濟咧，其實仲係相差好遠。咁所以嗰個消費券上一輪推出嚟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市道係的確比較暢旺，亦都可以透過刺激消費、刺激經濟咧，係可以保住一啲嘅就業。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咧，嚟緊係可以再做。另外咧，我都想講多兩個嘅課題，都係同疫情有關。第一咧，我哋希望咧，政府真係去諗下。而家被強制圍封檢測嗰班嘅市民咧，其實好多時佢哋都會被僱主被逼放無薪假、年假，甚至乎有一啲個案大家都聽到啦，可能要炸魷魚。我哋希望政府係可以俾呢一班被圍封強檢嘅市民咧，如果佢係冇病假安排嘅話咧，每人每日係有500蚊嘅津貼去幫一幫佢哋。第二咧就係講咗幾年噶啦，失業援助金。民建聯經常都講咧，呢一個係一個特事特辦，唔多過6個月，每個月6000蚊嘅一個失業援助金，去幫下我哋而家呢一班喺疫情受困嘅基層市民。 嗯，我想頭先講呢個被圍封嗰個嘅津貼啦，同埋失業援助金之前咧，我見你係消費券，其實而家你哋諗住係如果喺預算案派咧，係派幾多嘅？希望 我哋希望唔少得過上次5000蚊啦，但係具體緊幾多咧？我覺得財政司是應該建基於兩件事，第一就是他那個成盤的 budget 究竟有多少錢可以拿出來做消費券，第二呢是建基於上一次派消費券可以額外為香港帶來的消費和經濟效益究竟是多少，這兩個數字應該是要我來有一個重要的參考，決定應不應該繼續派和應該要派多少錢。 嗯，但你們都是傾向是派電子消費券多過是派現金的，是不是？還有吸收過上次那個計劃，有沒有什麼再改進的呢？ 先講第一個問題，電子消費券比派錢有什麼好處呢？就是確保這一筆的資助金額是用在消費那裡，因為如果派錢的話呢，無可否認我自己都是一定會拿部分過來作為儲蓄，那是不可以為香港額外帶來消費和生產總值，令到那個經濟可以得到振興，那這個是消費券和派錢兩個很不同的政策目標來的。第二呢，就是吸收過上次的電子消費券那個 執行階段呢，我相信政府應該要諗，第一喺嗰個申請嘅手續上面係唔可以更加簡化呢、啊、大家都記得我哋撳嗰啲圖案都撳到、啊、頭昏腦脹。第二係咪有更加多嘅電子支付平台都可以參與，令到市民係更加便利、更加容易用得到電子消費券咯。 喺個人紓困措施方面，你哋民建聯都有一啲建議係咪？ 主要呢我哋係透過嗰個嘅扣税額。第一呢就係嗰個外佣開支扣税額。疫情呢其實會令到好多嘅家庭呢喺外佣開支方面呢係的確大增。第一就係外佣嘅供應係嚴重短缺，令到佢哋嗰個薪酬係大幅上升。第二呢就係好多嘅基層家庭呢因為疫情都要被迫請外佣嚟幫忙照顧屋企嘅小朋友、照顧屋企嘅長者，咁所以喺外佣開支咧，其實喺中產喺基層入邊咧，嗰、那個開支係大增。咁所以我哋希望係加一個扣税額落去，係幫一幫呢一班有外佣嘅家庭。我哋建議咧，每年金額咧係55,560元，呢、這個係參考咧而家外佣最低工資嗰個標準嚟計出嚟嘅。第二個咧就係居所租金扣税額，我哋希望咧係可以有呢一個嘅扣税額幫下而家因為房屋短缺被迫喺出面捱貴租嘅呢一班嘅居民。 嗯，但係譬如你話住所嗰啲，咁因為真係個開支係有一個嘅必需性啦。譬如外佣方面又係咪一個必需品、一個必需嘅開支咧？可能有啲咁嘅質疑嘅，所以喺呢個位立一個叫做扣税額又合唔合理咧？ 我相信咧，其實而家請外佣嘅家庭咧，其實係有需要。點解咁講咧？就係佢哋啲屋企嘅小朋友、屋企嘅長者係要外佣去幫手照顧。第一咧，係可以幫咗佢哋釋放我哋香港嘅勞動力；第二咧，亦都係幫咗佢哋咧，係可以減輕咗政府嘅社會福利負擔。包括我哋睇得到日間長者中心、安老院舍、學兒中心呢啲嘅嚴重嘅不足，咁呢一啲咧係被迫去請外佣。如果唔係，咁大家都唔使出去做嘢，喺屋企照顧長者、照顧小朋友，呢個對香港嚟講咧，肯定唔係一件好事咯。 我見另外頭先你提到話失業援助金方面嘅，不過其實之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喺回應即係傳媒做訪問嗰陣咧，都有提到話，如果向一啲受影響嘅僱員提供一啲叫做停工津貼嘅話咧，其實我擔心有濫用嘅情況。點睇佢呢個說法咧？係咪即係基本上首先就係失業援助金講咗咁耐見到唔同嘅政黨都有提過呢個建議啦，似乎兩年嚟都冇一個話好正面嘅回應啦。咁另外講到話係咪有一啲所謂停工津貼咧，俾一啲圍封咗嘅市民有一啲津貼咧，似乎政府都未必係好正面嘅。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先講停工津貼，我對於羅志剛局長講嘅講法咧，我係極度失望同埋咧莫名其妙。我諗唔到市民會濫用呢一個停工津貼。唔通佢会特登走入去围封范围入边，就系、是、为咗个津贴咩？系咪？你政府围封一个大厦，我哋要谂点解佢哋出唔到病假证明书呢？呢个先系关键嘅问题。如果市民系去检疫中心嘅话咧，而家佢系可以得到卫生署发出嘅检疫证明书同病假证明书。有病假证明书咧，佢就可以得到雇佣条例嘅保障，系有病假嘅安排。但是如果是圍封強檢的大廈呢，衛生署只會發出檢疫證明書而沒有病假證明書，所以就會令到呢要看看他的僱主願不願意接納是不是一個有商有量的僱主。所以我們其實在不同的媒體都看到有很多的打工仔女呢，特別是基層的勞工呢，他們是沒有病假證明書之後是被迫放無薪假、okay. 被迫是用年假替代，所以這個的說法我是覺得莫名其妙。 OK， 好啊，同阿顏文宇傾到呢度。顏文宇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有關於預算案，你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喺疫情之下，會唔會覺得預算案都有啲位可以希望可以幫到你哋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熱線繼續開放。電話旁邊咧就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系早晨，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工联会，听得清楚，工联会咧都系咪交咗有关于财政预算案嗰个建议啦？有啲乜嘢嘅重点啊？今次 是嗱，我哋第一见咗财政司啦，第二之后都搞个发布会同记者讲我哋嘅倡议。当然我哋年初二咧都再一次咧，我哋八位议员咧就去到政府总部嗰度咧，就即系分批去提交我哋嘅建议啊，即系递信。最重要就系因为个疫情比预期之中更严峻，抗疫嘅时期一定系更长。乐观啊，可能整个三月。都是抗疫，甚至是悲观啲，唔止三月添啦。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对经济就业嘅影响系极之大。咁我哋就希望分两边啦，一个短期嘅咧就系、是除咗佢系基金第六轮之外咧，本身喺嗰个嘅即系财政预算案里面咧，其实好多人都有期望，包括我哋自己提倡啦，嗰、那个消费券、电子消费券系咪可以咧？再發放，以前我哋就希望咧再提振經濟，但而家可能係救命錢先啦。咁呢個電子消費券，咁我哋認為咧應該係10,000元，尤其而家個經濟或者係個就業民生狀況十分之惡劣，咁我分兩次咯。咁有啲人話：，咁會唔會只係用嚟消費解決唔到民生咧？其實而家電子消費券係買到民生用品，如果再變通啲嘅話，呢、這個電子消費券可以用嚟加電費。交煤氣費、交公共事業嘅費用咧，我就相信咧係達到咗咧嗰個雙贏。但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是、譬如用上年派5,000元消費券咧，其實佢最快都係8月1日咧先派到，即係譬如財政預算案喺4月尾、5月初去通過，咁啊最快8月。有冇辦法可以咧係再快啲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重要的關鍵。第二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失業援助制度。咁我哋讲无论係臨時性质又好或者长期又好，而家政府係唔回应我哋嘛，淨係呢透过扭松综援呢去处理，但其实综援係帮唔到好多打工仔女呢，譬如佢係臨時停工嘅，又或者可能佢一个家庭里面呢有三个人做嘢，变为剩返一个人做嘢，另外嗰两个呢其实都係申请唔到综援，申请唔到综援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呢一啲臨時紧急嘅失业援助金嘅制度，咁啊，上限9,000元啦，为期6个月啦，同佢之前嘅收入挂钩，只要佢提供到一个嘅即係被解雇啦或者係停工嘅一个证明咧，佢就可以申请。咁呢两点係比较即係我哋认为都好多市民包括我哋自己都成日讲。咁至于税制上面，其实都係财政预算或者财政司一个主要负责嘅范畴嘛。咁所以咧，我哋都提出咧，係咪可以咧落实取消薪俸税嘅暂缴税咧？或者起碼係臨時取消呢，咁因為其實呢個都對好多打工仔女，尤其中產加深階層都有啲幫助。咁另外就係我哋認為呢，而家始終個物業價格都係居高不下，係咪都要再落實呢嗰個物業嘅空置税呢？一方面就打擊嗰個囤積居奇，另一方面亦都係對於政府嘅收入呢，係我相信都會有啲幫助。咁呢啲都係我哋主要嘅倡議啦。 我先講嘅嗰個電子消費券先，你哋就話希望唔少嘅10,000元，其實多咗成倍喎。有冇考慮過成個財政狀況係咪承擔到呢？ 當然咧係大嘅開支啦。因為我哋預算如果係咁樣咧，都可能要500-600億。但係而家真係水深火熱。第二咧就係、是、財政預算案上年通過嗰陣時候，佢哋有個假設嘅，就係、是、嗰、那個、消費券、電子消費券每擺落去市場度咧，就會產生7倍嘅一個嘅經濟效應。咁其實對於整體經濟嘅推動，甚至對於可能係相互交翻嗰個利得税咧，都有幫助。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其實除貧有精咧，既幫到市民，亦都搞活到經濟，亦都咧更重要啦，就係、是、令到咧嗰、那個即係電子個支付亦都有個發展，所以其實呢個係我哋覺得係三贏嘅。雖然睇落去嘅開支大，但一定係喺經濟上面，甚至税收上面有回報嘅。 有關於税嗰頭先話取消暫繳或者暫停啦，那個暫繳税咧，呢、這、一個過往有冇提過，或者個反應又如何呢？其實 呢個率先提嘅麥美娟啦，提咗2年嘅，就係、是、香港即係、就是、經濟好差，對抗疫情嗰陣時候。好多中產都跌咗落嚟，或者都係收入大減。其實就睇到個問題，咁點解要俾暫繳税呢？當然呢個係一個税制結構嘅計算方法嘅問題啦。但係可唔可能有啲臨時嘅措施去即係暫繳呢個未來嘅税？其實未來嘅税嚟噶嘛。咁即係話就話過去都係咁樣，所謂習慣咗啫。但其實都係需要變革嘅時候，令到真係。 中產的嗰個負擔可以係減輕咯。因為最關鍵就是未來變數太多了，如果你話誒、哎、即係經濟很穩定，很多人的就業或者事業發展很穩定，我相信係唔介意。但係而家係咁顛波咧，其實取消呢個暫繳稅是有必要。 失業援助金其實講了好，即係兩年嚟都一路講呢樣嘢啦，唔同政黨都有講啦。政府嘅反應亦都唔係話係正面嘅。今次再提有幾大機會係可以希望政府推呢？ 原本我哋提咧都係希望喺個制度嘅完善上面嘅，因為喺最惡劣嘅時候，譬如失業率去到即係7.几%嗰陣時候咧，其實領失業綜援嘅家庭嘅數字咧，是比起03年的 SARS 呢是少了六成。03年 SARS 的時候是50000多家庭申請失業綜援，但是今次新冠最嚴峻的失業率的時候都是20000的家庭或者不夠20000家庭。反映了什麼呢？反映了其實呢經濟盡幾差都很多家庭是寧願借都不想走去社署這個衙門，不想即係領綜援呢個標籤。咁其實即係證明個政策或者計劃同佢係市民佢需要是脫節啦，都係第一。第二就係更重要咧。而家估唔到第五波疫情係咁惡劣、咁嚴峻咧，我哋相信再提係真係有個強烈嘅社會需要。蕭羅文，你講得啱嘅。羅志光局長對於要去強即係違檢，即係違風強檢都唔肯發呢個病假證明書咁貼石心腸咧。要佢再叫鬆佢嗰一口搞呢個失業援助咧，是極之困難，但是我們都要提的，是啊。 OK， 通常不同政黨在預算案都會提出很多涉及即錢，希望可以拿多些在各個範疇方面，但是你都要想整個財政狀況開源方面怎樣保住它的財政狀況呢？你們今次建議裡面有沒有提過一些開源的措施？ 我們第一就剛才講就是落實那個物業的空置稅，其實就是透過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差餉那個的計算上面呢，去對於嗰啲即係尤其係落成咗之後咧，都冇特別用途嗰啲咧，係應該係徵收嘅。咁我哋相信都一定係有幫助。第二咧，其實我哋唔同場合都講啦，其實香港咧對於利潤超高嘅企業，即係1亿盈利以上嘅，都應該加徵1% 嘅特別利得税。咁我哋相信，雖然唔係話特別多，但係都有60-70亿，其實都幫到無論香港政府庫房以至喺扶贫啊、制药方面咧，都系帮助。 OK， 好，唔该晒邓家彪，多谢你。邓家彪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讲到2月23日啦，就系财政预算案啦。头先同民建联倾过，工联会倾过，嚟紧我哋都会同咧唔同嘅团体组织咧讲下，对于预算案有啲乜嘢期望嘅。你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转头9点钟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 喺大公报报道。第五波新冠疫情爆发一个几月，累计染疫人数已经达到1974人，近日源头不明个案更加持续攀升。昨日有121宗本地确诊个案，其中31宗属于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160宗，亦都再创新高，并且爆出多个团年饭群组。卫生防护中心相信社区有多条传播链，担心未来几日的个案或者数以百计，令到医疗系统不胜负荷。大公报报道。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政府昨日預告將會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將更多住所納入規管範圍、收緊公眾地方群組聚集限制等。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認為，衛生署個案追蹤已經追不上疫情擴散，有需要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建議繼續暫停面授課程，市民盡可能在家工作，食肆應該一致收緊到2人1台，疫苗護照亦都應該擴展到公共交通工具、食肆、戲院、超市、商場和公園等。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暫時至少傳入4間安老院舍或者殘疾院舍。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說，正是爭分奪秒提升院友接種疫苗的比率，之前的打針情況有如老鼠拉龜。第五波爆發變種病毒疫情之後，過去幾個星期不少家屬主動要求院舍安排打針，願意打針的院友較上一波疫情增加1倍。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勞工處副處長梁永恩確診，是第一名中招高官。勞工處昨晚說，一名職員確診，該職員在中環海港政府大樓16樓上班，日常工作無需接觸公眾。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今個星期一，即是1月31日，當日他並沒有參與任何會議。後來該處證實是副處長梁永恩確診。另外，當局仲未找到日前確診持有行街紙的兩名病患者，他們都是在九龍區的社區檢測中心留樣本。《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第24屆冬季奧運會將會在今晚8點在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正式揭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多國政要將會出席。港協暨奧委會昨日宣布，首次參加冬奧的香港短道速滑選手朱定文將會擔任開幕禮旗旗手。至於日前抵達北京時候確診新冠病毒的香港高山滑雪女將金和曉，在最近兩次病毒測試呈陰性，只要下個星期三比賽前的6個鐘核酸測試呈陰性就可以參賽。星島日報報道。 新報報道，勞工處轄下職工會登記局早前要求香港記者協會在今日之前提交資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不評論個別事件，只是說不會一刀切執法。記協主席陳朗星表示，今日會向登記局交資料，但指當局沒有講清楚有關投訴詳細內容，因此記協準備資料上有困難。登記局在上個月18日寫信去記協，表明如果有職工會違反職工會條例或者他的會章，而且違規情況嚴重，不排除取消職工會登記。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疫情嚴峻，情況混沌接近失控，源頭不明個案持續增加，顯示現時防控策略和措施已經不足以遏止疫情，政府必須要採取非常手段，制定以禁足作为配合的全民检测方案。社评说，只有通过大规模筛查，迅速找出截断所有隐形传播链，本港的疫情才有望在较短时间之内受控。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大年初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按传统在沙田车公庙为香港求签，签文其中一句微傲不如去微造，不妨解读为政府应该贴地解决民生困苦。社评说，两年瘟疫所造成的艰辛越来越严重，政府有义务出手相助，向违风禁足的居民发放停工津贴。另一方面，再派电子消费券亦都有及时雨作用，尽量维持坊间灶头烟火不灭。信报社评。 星岛的社论话，距离预算案公布不足三个星期，市民要求派钱和再派电子消费券之声不绝，面对第五波疫情持续爆发，多个行业复业无期。社论话，在非常时期，当局需要继续推出非常手段纾解民困，加码派发消费券，看起来别无选择，既可刺激消费稳经济，让商家愿意撑下去，亦都有助防疫。星岛社论。 大公报社评说，第24届冬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香港过去鲜有派人参加冬奥会，但今次一共有三位健儿参赛，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届。三位健儿一早参加国家队集训，对提高成绩大有帮助，有望取得更好的成绩，甚至实现冬奥会零的突破，对推动香港冰雪运动大有裨益。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现时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啦，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五慢线车速限制咧就降至到每小时嘅60公里嘅。咁行港珠澳大桥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啦。封路方面咧，大埔东昌街咧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健常纪念学校一段嘅东昌街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唔系九龙啦，秀茂坪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啦，晓光街部分嘅慢线封闭嘅。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都系交通正常，包括红隧咧都系交通畅顺嘅。咁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署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张伟基啊，继续咁型仔啊！ 恭喜大家咧，虎虎生威，花开富贵，长年大家！ 所有嘅听众们咧，得到淑梅姐加持，祝福咧，哇，真系如虎添翼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2022年2月4日，新增121宗本地个案，包括3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约160宗。 沙田多处被纳入强检，检测站出现人龙。 政府扩大在家工作安排，除抗疫及紧急服务，雇员尽量留家工作。 美军在叙利亚向伊斯兰国发动突袭，头目库莱希自杀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关于咧喺即日起咧，至到2月11日咧，就会加强公务员特别上班安排。你又点睇咧？18731咧就话，除咗一啲紧急同埋必须嘅公共服务，同埋一啲参与抗疫嘅人员之外咧，其他雇员咧都系获安排咧系在家工作咧，都呼吁一啲私人企业咧系响应啊，即系在家工作等等嘅咁样。食物及衛生局咧都有喺尋晚都話，因應咧疫情嚴峻咧，就話呼籲市民咧係減少社交活動啦，唔好組織一啲或者參與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又話當局咧會密切咧監察疫情嘅發展，考慮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將更加多嘅處所咧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括弧業務及處所規例，亦即係599F 章嘅規管範圍，並且收緊公眾地方群組聚集的限制等等，會可能考慮進一步收緊呢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啊！你又點睇？18723111，頭先另外講到消費券方面，因為都講到有關於財政預算案啦，2月23日，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都係18723111，歡迎大家打嚟講嘅。電話旁邊有李小姐，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嘅。 多谢你，请讲。 其实想提出咧两样嘢啦，呢一度第一样咧就系在家工作啦。咁在家工作咧，之前其实政府即系新闻报道都已经曾经之前已经有两次咧就话希望政府带头咧就在家工作嗰啲咁样。咁但系咧因为咧其实系交俾各部门决定系在家工作系几多日咁样。咁所以咧就各司各法，其实大部分嘅部门咧都是九成要翻工嘅，系啦，因为咧佢哋咧就觉得冇必要要喺屋企工作，咁啊九成都要翻工啦。咁最大问题就系个 lift 咧就系经常逼爆，同埋咧佢啲 lift 咧就系唔系开晒嘅，好多时咧都系开唔晒，咁变咗咧繁忙时间就系好多人嘅，好多人聚集，因为而家咧甚至系有啲位，即系譬如有啲位咧佢系间拍啲笋咧就佢系。逼过以前噶，已经佢系较细咗嘅，比起以前更加细。咁我觉得系风险系增大咗啦。咁又或者系上边系唔知咯，即系佢颁布落嚟，喂你哋各部门自己处理啦，在家工作啦。咁所以就唔系统一嘅。咁可能有啲甚至系大部分，即系九成啦，九成都要翻工咁样啦。 我想问李小姐，你讲紧呢个系政府雇员嘅状况，定系咩？ 是啊，政府雇员的状况啊，是啊，因为大部分的部门都是这样要九成翻工的。是啊。 刚才你说的 lift 删了是因为它维修，还是因为什么情况？ 我觉得是它很得意的，它吃饭时间它又没开，因为我们平时要做事没留意啦，吃饭时间它又没开，就是 lunch hour 是 很多人搭 lift 的嘛，还有翻工放工啊那些，那我觉得是不开齐，成日都不开齐 lift。Okay。 第一個其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啲 volunteer 啦，即係抽調去抗疫嗰啲人士啊。咁抽調去抗疫嗰啲咧，咁大家知道就係、是、譬如退休嗰啲就有390元啦，但係在職嗰啲咧，佢哋咧就因為唔影響，要一定要唔影響工作啊，咁咧你 office hour 裏邊咧就唔係抽調你嘅，就要你放工之後就用你放工後嘅時間咧就去抗疫，咁期間就冇錢嘅。咁同埋咧， 即係你建議，如果有錢嘅話，就會即吸引多啲人去幫手咁。 但係其實都要問啲志願人士啦，當然，因為咧而家就都幾黑嘅，因為佢係到凌晨三四點放你走咧，又冇車搭，又冇剩咧，好彷徨啦，啲人話係啦。咁同埋又餓又攰啦，咁亦都冇得休息，成日企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佢話因為部門要抽調啲人啦，佢就唔會理你有冇病嘅。總言之咧，全民都要抽，全部公務員都要抽。咁譬如有啲有本身有病嘅，有醫生指有成嘅，又或者甚至未打針嗰啲咧，佢哋都要抽嘅。咁會唔會提高風險咧？就係、是、想問一問。 O、okay, K， 好啊，唔該曬李小姐，都係講到政府僱員啦，在家工作係咪真係做到咧？以過往嘅經驗，佢就覺得未必嘅。咁另外講到一啲要抽調去參與抗疫工作嗰啲安排，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仲有吳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啊，主持。 係，請講。 早晨，係啊，其實我自己就住喺沙田嘅，咁呢幾日咧就好多人入嚟拜車工，咁我自己覺得點解政府可以禁止啲人去前往黃大仙拜祭，點解又可以開放車公廟俾咁多人入嚟咧？咁搞到我哋沙田人多啦，同埋真係好密集，咁啊好容易會傳染呢個病啦。 你直情住車公廟附近啊？你係？ 是啊，我是直情望到車公廟的，哈哈，同埋我冇去到嘅，咁因為我朝頭早行經過都見到好多人打曬蛇餅咁樣咯。我有時覺得政府做嘢嘅準則，即係令到我哋市民點解覺得咁奇怪？係咪因為車公廟係鄉議會就可以開放咁樣咧？我就覺得真係有啲。百思不得其解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吳女士，佢就擔心到車公廟嗰個人流太多嗰、那個嘅風險問題嘅。林小姐打上嚟喎，仲有早晨。 系早晨啊，咁我就想讲咧，嗰、那个消费券咧，唔好再用电子消费啦，因为好多平民百姓咧，佢哋系去消费俾嗰啲小店噶，可能唔去嗰啲大型地方买嘢噶，咁你全部系嗰个消费券，咁而家你系咪针对性系货一啲真系基层嘅人啊嘛，咁你如果咁样。你就一半消費券一半現金啦。另外而家嗰個疫情咧，唔該政府快啲快刀斬亂麻啦。呢度又開放，嗰度又開放。你明知呢個時間係咁嚴，即係 Omicron 咁犀利嘅話，根本就即刻就已經係人流管制唔可以開咁多嘢㗎啦。咁如果你再唔對症下對症嗰個方案嚟做，慢慢諗嘅咁我唔知點啦。跟住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違封嗰度，你勞工法例係咁嘅，你俾人封咗係政府封噶嘛，咁係為大家市民安全啫。咁點解唔會有醫生紙嘅？咁離奇嘅，離曬地啊！仲有嗰個現金咧，佢哋話消費券嗰度如果俾現金會儲起，而家咩三年疫情啊，而家咩環境啊，即係太過離地啊！ OK， 林小姐，你頭先話唔啲地方唔好開咁多，係咪講緊啲商場嗰啲啊？定係講緊邊啲啊？ 是啊，商场啦，例如好似学头先嗰位太太讲拜神啦，你封得一个，你而家一定要咁样噶，嗱嗱声，你要截断，你唔配合嘅，你点截断啊？仲、 okay. 有就系咧，而家有啲人咧打晒针咧，佢哋因为成日觉得自己打晒针咧就可以冇晒防卫措施噶，佢觉得自己打晒针就已经系 OK 嘅，其实唔系噶，无论你有打针好，冇打针好，你都做足应该要有嘅。保护性嘅嘢先得噶，仲、 okay. 有就系搭车嗰个好离奇啊！根本咧，你有冇打针咧？你系唔系其实你嗰个 CT 值唔知噶？即系嗰个搭车系最无稽，嗰个简直就系啦，离地之中嘅更离地嘅嘢嚟噶。唔该，大家真系谂下啦，个政府即系唔该揾啲人谂一谂啦。 OK， 好啊，唔该晒林小姐，讲咗好多各类型嘅建议啊，包括头先佢都讲到话，有一啲嘅地方系咪可以进一步去删咗佢咧？提到一啲庙嘅情况啊，或者商场嘅情况。仲有徐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咁我覺得政府咧要盡快應該二份即係要派啦，最好就係即係現金消費券一齊派咯。即係你澳門都窮過 香港啦，佢都派5000元消費券、10000元現金啦，政府應該要盡快，最好就香港就10000元消費券，再加10000元現金咯，因為現金可以交租同埋交學費。市民有時你消費券係用唔到，有啲人真係窮到錢都冇嘅，你俾消費券佢交唔到租咯。咁同埋政府嚟講，佢而家佢嗰個疫症咧，佢要搞即係圍封嗰啲啊市民唔可以出咧，咁其實係。即係有啲人出唔到去做嘢嘛，咁你一個禮拜你譬如每日係一啊，佢係800元嘅，咁你一個禮拜756啦，所以政即係5600啦，政府應該盡快咧，最少都要派6000，早就係派10000元俾受圍封嗰啲市民咯。因為嚟講，你政府嘅責任係你圍封嘛，你冇理由將個責任推咗去僱主度啊嘛，要僱主俾錢嗰啲員工嘛，因為你圍封係你責任，你冇留喺。推卸噶嘛，所以盡快咯，最好係二月份派咯，你唔好過到疫症就先派，係即係你受影響嗰啲市民可能真係窮到真係錢又冇，交租又冇，食又冇。你而家最急嘅，其實嗰個病咧唔係咁緊要啊，因為嚟講你而家係錢係最緊要咯，政府應該急市民所急咯，即係嗰啲勞工唔係即係嗰個係局長咧啊，即係佢之前講過話咩 勞福局長嚟講緊， 係啊，嗰個叫 羅志光係咪？ 羅志光啊，你其實你嗰啲重要嘢唔做，成日講埋佢做之前，即係推行嗰啲嘢都係渣嗰啲，即係好微細嘢嘅時候，即係推行咗最重要嗰啲就係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啦，你又做唔到，跟住你而家嗰錢又派唔到，你樣都係跟住社福嗰啲錢又係減少，即係社福係最錢要增加，應該要幫市民啊，嗰老上佢應該要引咎辭職啊，即係佢用做嘅嘢。即系冇咩做，一个月就几十万人工，佢点掂啊？真系政府成日即系啲高官做唔到嘢啊，同埋最好就系高官全部都去检疫啊。佢唔知有冇病，因为佢即时要开会啊嘛。可能好似你而家话嗰个副乜嘢啊？即系而家佢嗰个系劳工处嗰个咧，因为佢通常都系高层啦，通常同佢人开会咯，同佢同咩开个会咧，可能都要去检疫咯。 明白，即系都担心嗰个嘅风险。不过整体嚟讲，徐生头先都讲到啦，无论消费券又好，一啲被围封嘅人士都好，咁系咪即系可以尽快攞到一啲嘅津贴咧？咁佢都话希望可以尽快啦。头先提到话二月，不过二月尾先至系财政预算案。另外头先都即系讲到系究竟系咪会派消费券咧，都有唔同嘅考虑嘅，都考虑到财政状况等等啦。咁头先提到嗰位染疫嘅官员咧。就是副处长梁永恩来的。消费券刚才有很多讨论到财政预算案除了说到消费券的重点，看到有团体都关注到就是有关于一些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的。请你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聊一下，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黄文杰，早晨。 是，早晨。 早晨黄文杰，你们就关注预算案有没有一些跟特殊学习需要的小朋友或者家庭相关的建议，是吗？ 是 哪方面呢？你们想着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呢，我们是就是上年六月至九月啊，就做了一个关于针对 SEN 小朋友支援服务收费情况的问卷调查啦。就是311个就是确诊的 SEN 小朋友，就是家长填回来的问卷啦。但我们的建议方面呢，其实呢就主要针对现在就是非牟利機構啦，對 SEN 小朋友提供嘅訓練服務收費比較昂貴嘅情況啊， 昂貴比較， 係啊，比較貴嘅。因為咧，其實大家知道，即係我哋服務嘅街坊主要都係基層嘅 SEN 嘅小朋友啦。但今次報告當中咧，其實佢哋嘅家庭咧，其實收入係超過七成啦，係月收入係低於15000元嘅，係啦。跟住佢哋即係過四成咧係租係劏房，即、就、係、是、不適切居所啦。跟住個租金嘅中位數都去到5300元啦，但其實佢哋最需要啲支援服務咧，就主要都係學習啊、興趣啊、訓練啦、治療方面嘅服務啦。但係 NGO 提供嘅服務上邊咧，其實好多都比較貴嘅，因為佢哋嗰個收費咧，其實最平咧都係去到200至800元一節 嘅。呢個係咩嘅服務嚟嘅？係啲？ 呢啲服務即係多數係啲支援服務噶啦，即係我哋講嘅專業訓練服務啦，包括咗一啲叫做係職業治療啊、物理治療啊、社交訓練啊、言語治療啊、輔導服務啊，呢啲就係除咗專業人士，即係職業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呢啲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學家提供嘅服務咯。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哋即係其實因為好多非牟利機構咧，佢哋用一個叫做自負盈虧嘅模式噶。所以就變咗咧，係即係頭先講咗，就算係其實都比起私人機構咧都係平噶啦， 即係每一個 session 我就講一個鐘至到45分鐘啦，就200至800蚊啦。就如果你小朋友一個星期一堂啦，一個月大概4個 session 啦，其實需要800至3000蚊。其實可以想像呢個費用咧，其實係對於一啲基層家庭嚟講係冇可能負擔得到嘅咯。所以其實我哋建議當中咧，就是、第一點咧就係、是、希望。其實政府又檢討一個自負盈虧嘅，即係對 NGO 嘅資即係嘅模式啦。因為其實好多開展呢啲專業訓練嘅NGO 嚟講啦，因為專業人手其實好貴嘅。如果淨係靠呢啲 NGO 自負盈虧咧，其實基層嘅小朋友會繼續去即係用唔到啲服務啊。 OK，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希望第一個地方啦，即係佢要提供啲多啲平啲啦，或者係免費嘅服務啦。 嗯嗯嗯。 同埋第二，嗯嗯。 另外我看到你們有建議是一個現金的資助給一些有特殊學習需要 SEN 的學齡的兒童，但這個就不是只是給基層，即是沒有一個經濟審查，是所有 SEN 的小朋友都可以拿到，是不是？ 其實呢我們就說是政府是可以分階段的，即如果其實最理想的情況就是說所有確診的 SEN 的小朋友都有這個現金津貼，但是如果是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先，其實他最起碼要幫一些就是我們叫做基層的 SEN 的小朋友，因為這些小朋友就其實主要就是靠學校，就是校本支援，但除了校本支援就是靠坊間一些服務的，但其實現在我們訪問當中其實超過90%的家長都覺得是校本支援其實是不足夠的，是啊，所以其實呢就希望是去我們希望就建議返即人本支援呢，即其實每個月有1200蚊的現金券啦，或者叫做學習券啦，是用於俾啲小朋友 SEN 的小朋友去出去做下訓練啦，學下興趣班啦，或者揾一啲一對一嘅補習班咯，係啦。 OK， 我見你哋有而家一啲社署提供嘅資助嘅學前康復服務，你哋就希望除咗學前嘅階段，喺學齡嘅階段都繼續做。你哋嗰個所謂學齡階段去到幾多年級㗎？諗住個資助係？ 其實我哋學年階段咧，就係希望係6歲起啦，就包括咗小學同中學啦。 嗯， 我哋嘅建議當中都有分階段嘅，就希望佢即係可以第一階段係至少做嘅小學1年級至到3年級先啦。因為而家個問題咧，就係講其實呢幾年啦，我睇到政府都做咗好多學前階段嘅改善服務啦，從一開始嘅叫做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啦，即係啲特殊教育中心啦，即係我哋叫做基周圍啊，跟住第二階段咧，其實佢有一個叫做為輪候呢啲資助學前服務啲小朋友咧，提供一個叫學習津貼嘅服務啦，到最新嘅即係到校，即係三種咧，其實啲支援政策咧，就其實係。都改善了很多的，幾乎上面呢即其實可以是這幾年啦做到即是龍後期去到零啦，但問題呢這三種的即我們叫做專業的支援服務啦，去到小朋友到6歲那段時即小學那段時就停了的，是的，就變了是有教育局去統籌花我們叫做校本支援啦，但其實校本支援呢就是一個針對性不足的問題的，即其實好多小朋友咧就冇咗呢啲所謂嘅專業訓練嘅服務嘅，係啦，所以其實我哋就希望咧，就我哋即希望個過渡政策啊，即政府講嘅過渡政策，而家淨係一啲資訊嘅傳遞嘅，即將小朋友係學前攞啲乜嘢服務啦，可以係即將啲信息傳遞喺小學階段或者係中學階段啦。 Okay, okay. 其實我都覺得就唔夠嘅。其實將呢啲即係口碑比較好嘅服務啦，即係學前服務，就延長到小學階段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文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你。 好，拜拜。黃文傑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嘅，係佢就關注到咧喺2月23日發表嘅財政預算案咧，會唔會有一啲同特殊學習需要相關嘅建議啦？頭先提到就係譬如一啲基層家庭，尤其是呢一啲 SEN 特殊學習需要嘅家庭嘅家長，會唔會都可以享有一啲嘅廉價嘅學習啦、一啲訓練啊、興趣班啊等等啦？因為而家佢哋話。在一些NGO 咧，嗰度係提供呢啲服務咧，可能都係比較貴一啲。另外都提到話，如果確診咗SEN 嘅一啲兒童，係咪都可以有一啲現金嘅資助，譬如每個月1200蚊等等咧？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今日起扩大特别上班安排，除咗紧急服务同抗疫部门，其他政府雇员尽量留家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希望能够释放强烈信息，由政府带头呼吁私营企业跟随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聂德权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发展非常严峻，亦都有恶化嘅趋势，个案数字急速上升，加上 Omicron 病毒传播快，本港正系同时面对 Delta 同 Omicron 嘅侵袭。超过一百宗源头不明个案，反映传播链至少有百几二百条。他预计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个案仍然会上升，有需要大幅度减低社区的人流，减少社交接触，避免个案几何级增加。位于赤柱的白沙湾惩教所，昨晚得悉一名惩教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那名人员因为近期接触的亲友确诊，在昨日接受病毒测试，同日晚上接获通知初步确诊。有关人员目前在家接受隔离，等候入院。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在工作的时候有戴外科口罩。他在翻工期间一直有探热，体温正常，并没有出现不适的症状。同他共同办公的同事目前没有出现病症。惩教署已经同卫生防护中心联络，并跟进建议，包括安排院所内的职员和在囚人士进行病毒测试，并在所在地方彻底清洁和消毒。白沙湾惩教所的探访服务今日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鉴于第五波新型肺炎疫情转趋严峻，中央一如既往支持特区，并已经向他转达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提出请求的关怀。林郑月娥说，近日在增加人手提升本地检测承办商能力方面，广东省已经应本港要求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赴，同各界携手并肩，在中央支持和市民配合下，战胜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将会向日前发生流产政变的基内亚比绍派遣一支维稳部队，帮助稳定当地的安全局势。组织各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加纳首都雅克拉举行特别峰会，组织的委员会主席布鲁在会后记者会上说，决定向基内亚比绍提供军事援助，以维护当地的民主、和平和安全，确保企图通过武力夺权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基内亚比绍日前发生政变图谋，枪手一度包围政府大楼，只有几个人被捕。政府发言人日前说，有十一人在事件中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下周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0点，升518点，总成交金额104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0.2，刚刚转了是480元，升8元。阿里巴巴120元，升6元。友邦保险82.9，升2.25元。汇丰控股57.3，升2.15元。美团225.4，升5.8。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75，升3毫。港交所444.2，升5.8。京东集团283.8，是升4.4。盈富基金24.44，升4.6。创科实业132.9，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92，瑞士法郎0.92，加元1.267，人民币6.35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3点，跌48点。港金报16,775元，升9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45美元，卖出1,80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龙翔道天桥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但系现场唔系话好挤塞啦，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因为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交通咧都仲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街嗰段比较车多。咁另外咧，港珠澳大桥由于有强风嘅关系，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时嘅60公里噶。经过呢一段路嘅朋友咧，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继光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系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我相信国家严谨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地举办今次的冬奥会。 2022年2月4日新增121宗本地个案，包括3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约160宗。 沙田多处被纳入强检，检测站出现人龙。 政府扩大在家工作安排，除抗疫及紧急服务，雇员尽量留家工作。 美军在叙利亚向伊斯兰国发动突袭，头目库莱希自杀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预算案，有唔同嘅政党都已经讲到对预算案咧，觉得有啲建议，包括咧提到消费券。民建联喺消费券嘅建议就话唔少过5000蚊，工联会就话希望建议至少10000蚊消费券，经民联咧就话10000蚊回归庆典消费券，自由党就话有5000至10000蚊嘅电子消费券都系建议嚟嘅。另外，实政原卓田北辰咧就话希望9000蚊消费券，但分三期派。亦都有政黨，好似新民黨就話反對再派電子消費券，原因咧就係話覺得對於提振經濟嘅作用有限，政府應該咧預留款項咧係應對咧啲可能持續嘅疫情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周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 先生， 係請講。 祝你身體健康。 係你都係，都係身體健康，請講係。 我想講咧，啲醫療券啊，啲醫療券咧，我覺得咧。啲长者咁年纪大咧，派2000蚊一年咧太过少啊！我唔使话又话派10000蚊嗰啲乜大又消费券啊，又乜嗰啲医疗券咧，一年2000蚊太少。我想话派3000蚊，即系争多1000蚊。咁同埋咧，嗰啲即系两公婆嗰啲夫妇咧，可以共用医疗券咁样咧，就好似平衡啲咯。 你系咪往年都基本上清晒噶？年年都清嘅。 我一早即系我哋多数咧，我多数咧都系换眼镜啦、整牙啦嗰啲咯。有时咧有啲唔边度痛边度痛，你睇嗰啲就要自己俾钱啊。你知整个牙咧成一次都成1000几百。有啲牙科呢用仲唔用添啊，啲眼换个眼镜都成1000-2000，贵啲呢成3000-3000，咁好快脆就用晒㗎啦。 OK， 明白。即总之在医疗券方面，看看可不可以在个金额上面，周女士希望可以多一点，她就反而关注这个多个电子消费券。她说她过往使过医疗券可能在眼镜啊牙科方面的情况。周女士的看法是这样。另外呢，有关于预算案，还有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的，有创商会会长史立德，早晨。早晨史立德。史立德嗰個電話咧，可能要再同事再去聯絡翻佢先啦。頭先講到咧，預算案大家都關注到消費券嗰個嘅情況啦，都引述到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話對於消費券係持開放態度，不過都要通盤考慮嘅咁。咁啊，史立德咧就而家咧係仲聯絡緊喎。嗱，至於嗱，而家喺即始終係資源有限啦，要派錢嘅時候都要考慮到財政嘅狀況嘅。政府話係考慮嘅時候咧，都要睇到成個民生啦，同埋財政個狀況咧，都要係考慮嘅。你又點睇1872311啦？廠商會會長史立德喺電話旁邊，早晨。 係，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史立德，你哋對於預算案係咪都有啲建議啊？ 啊，系啊，咁我哋你都知啦，廠商會係製造業嘅會嚟嘅，咁啊當然係即係注重咧係提供咧我哋香港嗰個工業嘅發展咧，咁啊向呢一個政府提出嘅意見咧，早期咧我哋都係涵蓋咗有成17個範疇，有60多項嘅建議俾政府嘅，咁啊其中亦都包括咗啲係喺行政長官早期咧亦都提出咧，就話將呢個創新同埋科技局咧擴大為呢一個創新科技同埋工業局咧，我哋咧係建議咧係呢一個局咧能夠喺三管齊下，呢個提振我哋香港嘅工業咧，唔好話淨係咧顧住催谷新嘅工業啦，係要兼顧咧係促進咧傳統嘅製造業升級轉型咧嚟去支持佢哋喺內地，特別係一個珠三角嘅港資嘅製造業咧，咁樣先能夠有效咧全面咁樣嚟到推動我哋香港嘅工業嘅發展嘅。咁啊，亦都我哋建議喺北部嘅都會區啦，同埋香港嘅優勢嘅工業嘅示範區咧，譬如咧係興建呢一個香港優勢嘅工業示範區嘅時候咧，係重點係發展呢一個機械人啦、生物科技啊、半導體啊、能節能啊、環保同埋一啲傳統嘅優勢嘅工業啊，譬如我哋香港好又被國內人士嘅信賴嘅食品啊、農產品啊、中醫藥啊等等呢啲產業，亦都吸引到我哋本地嘅回流嘅廠商嚟進駐，同時亦都係探索到喺區裏面咧，係打造一個中慈同埋產業化嘅基地咧，係集中發展咧科研後啊、量產前呢個環節咧，係要改善香港呢個科技商品化唔足夠嘅問題嘅。咁啊喺呢個科技上面咧、創科上面咧，我哋建議咧當局係進一步咧優化創新同埋呢個科技相關嘅基金嘅撥款嘅機制啦。咁譬如咧喺批核嘅申請嘅時候咧，係注重佢哋嘅項目嘅商品化、應用嘅性啊嘅等等嘅元素咧，係促進本地同埋珠三角嘅觀察學研嘅一個合作嘅。咁喺內循環嘅商機裏面咧，我哋建議咧政府向呢、這、一個港商这个为港商向这个中央争取提供更便利的安排啦，当他们出口转为这个内销呢，是打造香港的品牌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推动两地的产品呢是那个检测一证两型呢，是来到输入内地呢是港产的，比喻他的环节里面的增值税的减免等等这些措施呢，或者是亦都是等我哋出口信用保險局嘅保險能夠過到河咧，嚟到俾到我哋廠商喺內地擴展佢哋嘅業務，佢哋又收數嘅風險減低啦。咁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內地咧係舉行一啲推廣嘅活動，令到我哋香港嘅品牌咧得以喺內地咧係俾到廣大嘅市民認識啦。咁標準制度啦，咁我哋香港嘅一向都好有優勢嘅一個標準制度咧，備受國際嘅公認嘅，咁希望可以力爭喺灣區裏面嘅標準咧， okay. 建立呢一個發揮到更有積極嘅作用啊，咁等等咧，咁呢啲咧都係同呢個大灣區共同制定一個合適喺國際上面推廣嘅標準啦。咁本地市場咧一向都係都係企業嘅主攻嘅市場，因為而家鑑於一個短期內都唔能夠開關啦，咁啊冇乜人入嚟。 咁我哋喺建議就喺中小企業呢個市場推廣基金嗰度咧，每家企業嘅資助總額嘅上邊咧，係並單獨咧係喺本地嘅市場項目裏邊咧設立一啲額外嘅資助啦。咁我哋亦都建議政府咧係出一系列嘅催谷內需增長嘅措施啦，譬如咧係快啲推出呢一個新一輪嘅抗疫嘅呢一個抗疫基金啊，繼續咧協助咧業界咧本地遊啊，推廣呢個本地遊，甚至咧係考慮到加碼推行呢個消費券嘅 2.0 嘅呢個計劃嘅。 呢、這個消費券你哋形容為消費券 2.0 咧，我見你哋就話引入一個叫做定向消費券，咩意思咧？係一個咩概念咧？呢個？ 定向嘅消費券咧，係希望咧可以咧係幫到一啲咧，係譬如今次咧受疫情嘅影響啦，係佢哋零舍係受一個重創嘅行業啦。咁譬如係一個餐飲啊、旅遊啊、健身啊、美容啊等等呢啲咧，等佢哋咧可以咧係重點咁樣輔助呢一啲嘅行業啦。咁亦都建議咧係將呢個消費券轉贈俾於更有需要嘅人士咧，達至咧可以真係可以扶到貧嘅功效，所以咧我哋就設立呢一個咁嘅建議嘅。 即係過往話可以，譬如搭車嗰啲就應該唔可以啦，就真係消費喺某啲地方㗎嘛，係咪咁意思？ 搭車因為呢一輪咧就唔係話好受到好嚴重嘅影響咧、因為你都睇到啦，因為好多譬如旅遊個兩年都出唔到門咧，咁呢啲真係揾唔到食㗎啦，亦都出唔到遊咧，亦都令到嗰啲譬如啲旅遊界啊或者啲導遊都冇收入嘅，完全都 但未必個個想喎、就算旅遊，因為都外出唔到嘛，而家通唔到關，就算係都係得本地遊，又未必。即系啱个个嘅消费需要噶嘛？呢啲咁。 咁佢本地游咧就暂时性嘅啫。咁如果系出到通到关咧，梗系更好啦。咁如果你如果未能出到门嘅话咧，净系本地游咧都可以做到一啲有某部分帮到一啲某部分嘅人士咧，亦都未尝系一个唔系好嘅事啦。因为你本地游里边过去咧都有好多本地嘅旅遊嘅生意啊，咁樣嘅，咁我覺得咧喺暫時性咧喺呢一方面咧可以提振到本地嘅消費，都係一個燃眉之急啦。 OK， 好啊，唔該曬史立德。史立德咧就係廠商會會長，提到消費券，佢就話有一個引入一個概念去定向消費券咧。簡單啲嚟講，就係可能主要俾消費券咧係喺一啲即係有需要嘅行業嗰度先用到。譬如頭先提到一啲旅遊行業啊等等，之前佢哋都提到美容行業等等嘅。你又點睇1872311？有黃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就先身体健康。咁咧就第一样嘢就话，我哋系本应就系试过去葵涌村做呢个围封嗰个行动咁样嘅。咁我哋试过上楼咧，啲保护衣我哋觉得系不足咯，因为佢系只系着蓝色嗰啲保护衣，就唔系俾我哋着白色嗰啲。咁变咗蓝色嗰啲咧，佢只脚又冇得包，嗰条颈又系暴露空气，咁对鞋即系变咗嚟讲，其实佢系会保护不足嘅。咁第二就话我本身打咗针嘅，但系我啲同事有一啲咧系冇打。打針，但係佢都照要被去做呢樣嘢，咁變咗如果佢哋染疫嘅話，哇！我哋都好危險啊，所以我都希望政府係喺呢兩方面去睇一睇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小姐，仲有許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先生。 係，請講。 我哋係柏麗灣嘅居民。 係想講邊方面？係。 昨天收通知咧，我哋要去接受呢個強檢啊。咁但係而家問題，我哋呢邊係個離島嘅。氣温比外面是冷一点的、加上家里面有起码我有三个的家人呢是94、96和100岁、那冻的时间怎么出去排队呢？我希望政府方面可以安排到呢，就怎么呢，就说如果可以的时候呢，是一座一座是通知去出面检查，不要成三十几座你排队呢，打乱了。 远不远的那些检查站各位？ 是啊，人数太多了。我想唔單止我哋呢一區咧，喺其他區都去考慮，係分段嚟去做啊。或者你叫全區幾萬人排隊，有啲人排成幾個鐘頭，老人家頂唔順噶。 明白，許生嗰個嘅睇法都係講到佢提到屋企人啦，有啲都係長者嚟嘅，有啲九啊幾成一百歲啦。咁如果要做強檢嘅話咧，安排上面可唔可以好啲咧？即係唔使咁多人同時去排隊，可以喺成個即係通知上面可唔可以逐座去做一個嘅檢測咧？等等嘅，先聽一時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情期间，很多父母都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在家学习的问题，不少人形容这种生活叫做困兽斗，可见父母是几咁束手无策了。但那天行博物馆的书店呢，就看到这本有趣的小书《事件普之又是艺术家又是阿爸阿妈》，就带来了点点的曙光。简单的照片拼图配上艺术家寥寥数语的描述，是他们在疫情期间和孩子相处的游戏记录，每一页都有浓浓的生活质感和洋溢的创意。 这本书收集了47位艺术家和孩子互动的日志，以指令艺术作为创作模式，其实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艺术形式。孩童的想象是有趣的，亦都是出人意表的。 书里面和孩子互动的点子都很简单，但又让人跃跃欲试。好像摄影师张志伟用相机拍低了孩子最爱看的活动，原来是街上的清洁姐姐在那里打扫。 好像网购时代的大纸箱，就是漫画家小黑用这些纸皮来和孩子砌只大船。 有次艺术家摄影师梁思明就爱和孩子在家玩沉蛋游戏，将鸡蛋放在客厅或者房间，大家分头去找。 好似音乐家凌艺廉和孩子发掘发声的物件，听听和分辨柔和和响亮啲、长和短或者高和低的声音。 孩子的想象力丰富，看花不是花，看草也不是草，所以艺术家周奕林的女儿在阳光之下执树叶，就会说他们是大象的耳朵。 至于大男孩又可以跟他在家玩些什么呢？视觉艺术家李碧慧就想到买五颜六色的喷漆回家，同个仔染一对潮鞋。 这本小书的文字不多，很快呢一口气看完了，但里面满载灵感的亲子相处建议呢就可以屡试屡用，并且尽量遵从书里面的指引，等孩子引导作主。当爸爸妈妈都乐意被孩子引领着玩的当下，自然会发现原来同小孩玩呢是其乐无穷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事件普之又是艺术家又是阿爸阿妈》，编辑罗玉梅、严瑞芳，由天台战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新年期间咧，好多铺头都系休息闩咗门啦，咁亦都可能系减少外出食饭啦。咁你又要系始终都要食嘢噶嘛，咁可能喺屋企嘅时候咧，唔少人都会拣到呢一样嘢，就系外卖盘菜。不过咧，食完之后嗰、那个盘菜个盘究竟点处理呢？见到有啲人咧都系提到话回收呢啲盘菜，发起咗一个活动嘅。相关嘅发起人咧，而家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啊，有邓小姐，早晨。 喂，你好啊，萧生。 早晨，邓小姐，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点样做呢一个活动？点样回收啲盘啦？同埋系咪所有盘菜嘅盘都系可以回收嘅咧？ 首先祝大家今日初四开工，大家同埋盘满钵满啦。其实本身盘菜咧，其实应该咧就有好多种兜嘅。咁有啲系瓦噶啦，有啲系即系铁噶啦，咁样。咁有啲甚至乎系煲。即係好似啲一啲打邊爐個煲咁樣樣，咁今次咧同上年一樣啦，我哋會回收一啲咧鐵類嘅、金屬類嘅盤菜兜嘅。 嗯，淨係金屬類嗰啲嘅啫。咁有冇話係即係回收咗之後，係咪都係用翻嚟做日後嘅盤菜，定係有其他嘅用途嘅？ 今次你講得啱啦，咁就上年呢我最主要就係收咗2500個啦，咁就18個收集站啦，咁其實就會俾咗九場農場啊，同埋一啲即係啲社會有需要嘅人士啦。咁但係今次呢就會做多步嘅，其實大家呢可以呢攞個盤菜兜嚟嘅時候呢，嘗試記返起呢佢哋喺邊區買啦，訂邊間公司呢，同埋嗰個電話，咁就 貼喺嗰個盤菜兜度，咁就我哋就盡量將佢分翻流咁樣，希望可以送翻去回收箱或者回收箱係嚟攞咯，咁就攞嚟重用。我最希望佢哋重用嘅，因為狗場其實再收落去咧，其實都會飽滿噶。 嗯，但係大部分嘅市民做唔做到話貼好曬啲標籤係屬於邊一個鋪頭嘅盤菜，而即係首先做唔做到啦，第二係。那些相關的鋪頭又會不會真的來收呢？可能都涉及一些運輸費的嘛，因為 是啦，其實這樣說，其實今年第一年做啦，都希望即係傳媒的朋友好像你們這樣，大家幫手呼籲啦。我們見到都在過去一個禮拜都幾多人 share 的 post 的，如果你說送去狗場，好像上年那樣，其實很容易理解，但如果送去盤菜兜，為什麼你要寫了這些資料呢？首先每一間公司用那個盤菜兜是有不同 size 的，不同容量的，送去其他那些 size 給他們沒用的，他們用不回的，所以因為這樣所以才要分類。當然是最歡迎的就是一些盤菜公司，他們自己主動可能貼張紙話給客人聽，就是收回可以收回他的盤菜兜，就是消毒重用啦，就最好最好就其實不需要我們 中間人幫手的。但如果你說譬如說你訂了新界那個，你在九龍住的，那你就在最近，其實我現在有21個收集站的，那就港九新界都有的了，那你就放在最近那個，或者你做開回收，可能做去一些收集站的時候，拿開其他那些廢紙啊、紙膠金這樣，加上這個鐵盤拿去回收，那我們盡量收到的時候呢，就希望即係接觸呢啲嘅盤菜公司啦，咁當然佢可以拒絕，但係都係邀請翻佢睇下可唔可以嚟收，尤其是同區咧，其實連車費都唔使噶嘛，你都知道。 Okay, 暫時通知咗佢哋嗰啲盤菜公司嘅反應係點啊？係咪都諗住會收翻定係點嘅？ 咁其實咧，本身資坊間可能一千幾百間，咁而家都話出盤菜噶嘛，好即係好盛行噶嘛，所以就唔可能即係全部都 contact 過嘅。譬如話少量 contact 咗咧，咁有好好反應噶啦，有一啲就冇反應啦。咁但係我都可以理解嘅，咁就即係源頭減費呢樣嘢咧，要即係每一年每一年做落去咯。就希望今年大家即係顧客俾多啲反應。咁而十派如果佢哋真係有需要嘅話，我希望佢哋歡迎嘅話，佢哋都聯絡我咯。 OK， 嗱暫時都不如同大家講下，究竟呢啲盤菜如果真係想去攞去回收，可以拎去邊度咧？同埋個計劃係做到幾時嘅？ 嗱，那個計劃做到2月28號嘅，其實就頭先所講啦，就寫好你喺邊區訂啦，邊一間公司啦，同埋嗰個訂購電話啦，咁方便我哋聯絡嘅。咁就貼咗冇分大細嗰張紙，就貼咗喺個盤菜嗰個兜嘅底，咁就俾收集站。咁譬如話每港九新界有21個站啦，咁其中13個係政府站嚟嘅，咁好多謝陸在區佢幫手啦。咁就你攞去嘅時候咧，咁俾翻職員咧，咁佢就會盡量將佢分類噶啦。咁而喺2月28號之前，其實有咩疑問，其實都可以喺 Facebook 度問我哋，或者個別收集站直接問佢哋咯。 攞嗰啲盤菜個盤去回收有冇啲咩標準啊？除咗話要乾淨之外，定係都冇所謂？ 其實乾淨清潔，我諗做所有回收都係噶啦。咁以往好似睇上年啦，其實咧乾淨回收呢樣嘢係好做得到嘅。 有冇话啲餐厅即系或者啲铺头咧，长远可以点样令到啲盘菜唔好嘥咗佢咧？除咗话你哋自己发起一个活动之外，觉得譬如所谓按樽嗰啲形式又做唔做到咧？ 其实我谂首先唔好咁复杂先，因为我就听即系我哋过往嘅经验咧，听翻市民其实佢哋好乐意攞翻嗰个嚟重用噶。咁反而系我觉得啲公司佢哋可能卖盘菜嘅时候，佢可以话俾你听，你第日啊，即系可能系譬如话餐厅初六先开工，咁初四开工。他们就会有个可能他们贴张纸或者在那里摆个纸箱，等他们自己真的顾客，其实商家很喜欢翻头客的嘛，就叫他们拿回去其实是最好，因为一定是啱他们用的兜咯，就不需要中间就做了很多运输啊，还有即打很多电话啊，又要找相应的人去谈咯。 上年就2500个，今年要几多个？希望 唔 知道啦，咁我諗今年呢其實應該嗰、那個反應會更大嘅，因為睇返即係 Facebook 嘅 share 嘅 post 呢，其實嗰個速度呢係快過上年嘅。咁譬如話一啲愛動物嘅人士啦，佢哋好早已經睇咗啦，咁佢哋就會覺得啊，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唔記得咗個兜呢係邊一間嘅，可能係上年嘅。照攞嚟，咁其實我哋如果係分類唔到係俾邊間嘅話咧，咁我哋就都會係送去九純龍菜，或者好似上年咁咧，我哋都有俾湯房館啊等等。 好啊，唔該曬鄧小姐，多謝你。鄧小姐就係回收盤菜呢個活動嘅發起人嚟嘅。